第十回，金寡妇贪利权受辱，张太医论病系穷源。话说金荣因人多势众，又兼贾瑞勒令，赔了不是，给秦钟磕了头，宝玉方才不吵闹了。大家散了学，金荣回到家中，越想越气，说秦钟不过是贾蓉的小舅子，又不是贾家的子孙，复学读书也不过和我一样。他因仗着宝玉和他好，他就目中无人。他既是这样，就该行些正经事儿，人也没得说。他素日又和宝玉鬼鬼祟祟的，只当人都是瞎子看不见。今日他又去勾搭人，偏偏的撞在我眼睛里，就是闹出事来，我还怕什么不成？他母亲胡氏听见他咕咕嘟嘟的说，因问道：你又要争什么嫌弃？好容易我问你姑妈说了，你姑妈千方百计才向他们西府里的连二奶奶跟前说了，你才得了这个念书的地方。若不是仗着人家，咱们家里还有力量请得起先生？况且人家学里茶也是现成的，饭也是现成的，你这两年在那里念书，家里也省好大的脚用呢。省出来的，你又爱穿件鲜明的衣服，再者不是因你在那里念书，你就认得什么薛大爷了？那薛大爷一年不给不给，这两年也帮了咱们有七八十两银子。你如今要闹出了这个学房，再要找这么个地方，我告诉你吧，比登天还难呢。你给我老老实实的玩一会子，睡你的觉去，好多着呢。于是金荣忍气吞声，不多一时他自去睡了。次日仍旧上学去了，不在话下。且说他姑娘原聘给的是贾家玉字辈的嫡派，名唤贾黄，但其族人那里皆能像宁荣二府的副使，原不用细说。这贾黄夫妻守着些小的产业，有时常到宁荣二府里去请请安，又会奉承凤姐儿并尤氏，所以凤姐儿尤氏也时常资助资助他，方能如此度日。今日正遇天气晴朗，又值家中无事，遂带了一个婆子坐上车来家里走走，瞧瞧寡嫂并侄儿。闲话之间，金荣的母亲偏提起昨日贾家学房里的那事，从头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说了。这黄大奶奶不听则已，听了一时怒从心上起，说道：这秦钟小崽子是贾门的亲戚，难道荣儿不是贾门的亲戚？人都别忒势利了，况且都做的是什么有脸的好事，就是宝玉也犯不上向着他到这个样。等我去到东府瞧瞧我们甄大奶奶，再向秦钟他姐姐说说，叫他评评这个理儿。这金荣的母亲听了这话，急得了不得，忙说道：这都是我的嘴快告诉了姑奶奶了，求姑奶奶别去，别管他们谁是谁非，倘或闹起来，怎么在那里站得住？若是站不住，家里不但不能请先生，反倒在他身上添出许多嚼用来呢。黄大奶奶听了说道：哪里管得许多，你等我说了看是怎么样。也不容他嫂子劝，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车，就坐上往宁府里来。到了宁府，进了车门，到了东边小角门前下了车，进去见了贾珍之妻尤氏，也未敢气高，殷殷勤勤续过寒温，说了些闲话，方问道：今日怎么没见荣大奶奶？尤氏说道：他这些日子不知怎么着，经期有两个多月没来，叫大夫瞧了，又说并不是喜。那两日到了下半天就懒呆动，话也懒呆说，眼神也发眩。我说他，你且不必拘礼，早晚不必照例上来， 你就好生养养吧。就是有亲戚一家来，有我呢，就有长辈们怪你，等我替你告诉。连荣哥我都嘱咐了，我说你不许累烧他，不许招他生气，叫他静静的养养就好了。他要想吃什么，只管到我这里来取，倘或我这里没有，只管往你连二婶子那里要去。倘或他有个好和歹，你再要娶这么一个媳妇儿，这么个模样，这么个性情的人儿，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。他这为人行事，哪个亲戚哪个一家的长辈不喜欢他？所以我这两日好不烦心，教得我了不得。偏偏今日早晨他兄弟来瞧他，谁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，看见他姐姐身上不大爽快，就有事也不当告诉他。别说是这么一点子小事，就是你受了一万分的委屈，也不该向他说才是。谁知他们昨儿学房里打架，不知是哪里复学来的一个人欺侮了他，里头还有些不干不净的话，都告诉了他姐姐。婶子，你是知道那媳妇的，虽则见了人有说有笑的，会行事儿，他可心细心又重，不拘听见个什么话都要躲两个三日五夜才罢。这病就是打这个秉性上头思虑出来的。今儿听见有人欺负了他兄弟，又是恼又是气，恼的是那群混账狐朋狗友的扯事搬非、调三祸四的那些人，气的是他兄弟不学好、不上心念书，又至如此学里吵闹。他听了这事，今日索性连早饭也没吃。我听见了，我方到那边安慰了他一会子，又解劝了他兄弟一会子。我叫他兄弟到那边府里找宝玉去了，我才看着他吃了半盏燕窝汤，我才过来了。婶子，你说我心焦不心焦？况且如今又没个好大夫，我想到他这病上，我心里倒像针扎似的。你们知道有什么好大夫没有？金氏听了这半日话，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团要向秦氏理论的盛气，早吓的都丢在爪哇国去了。听见尤氏问他有知道好大夫的话，连忙答道：我们这么听着，实在也没见人说有个好大夫，如今听起大奶奶这个来，定不得还是喜呢。嫂子倒别教人混治，倘或认错了，这可是了不得的。尤氏道：可不是呢。正说话间，贾珍从外进来，见了金氏，便向尤氏问道：这不是黄大奶奶吗？金氏向前给贾珍请了安。贾珍向尤氏说道：让这大妹妹吃了饭去。贾珍说着话就过那屋里去了。金氏此来原要向秦氏说说秦钟欺负了他侄儿的事，听见秦氏有病，不但不能说，亦且不敢提了。况且贾珍尤氏又待得很好，反转怒为喜，又说了一会子话，方家去了。金氏去后，贾珍翻过来坐下，问尤氏道：今日他来有什么说的事情吗？尤氏答道：倒没说什么，一进来的时候脸上倒有些着了脑的气色似的，即说了半天话，又提起媳妇这病，他倒渐渐的气色平定了。你又叫让他吃饭，他听见媳妇这么病，也不好意思，只管坐着，又说了几句闲话就去了，倒没求什么事。如今且说媳妇这病，你到哪里寻一个好大夫来与他瞧瞧要紧，可别耽误了。现今咱们家走的这群大夫哪里要的，一个个都是听着人的口气，人怎么说他也添几句文话说一遍，可倒殷勤得很，三四个人一日轮流着，倒有四五遍来看脉。他们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子， 吃了也不见效，倒弄得一日换四五遍衣裳，坐起来见大夫，其实与病人无异。贾珍说道：“可是这孩子也糊涂，何必拖拖换换的？倘再着了凉，更添一层病，那还了得？衣裳任凭是什么好的，可又值什么？孩子的身子要紧，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，也不值什么。我正进来要告诉你，方才冯子英来看我，他见我有些抑郁之色，问我是怎么了，我才告诉他说，媳妇忽然身子有好大的不爽快，因为不得个好太医，断不透是喜是病，又不知有妨碍无妨碍，所以我这两日心里着实着急。”冯子英听说起，他有一个幼时同学的先生，姓张名有事，学问最渊博的，更兼医理极深，且能断人的生死。今年是他上京给他儿子来捐官，现在他家住着呢。这么看来，竟是何该媳妇的病在他手里除灾，亦未可知。我即刻差人拿我的名帖请去了，今日倘或天晚了不能买，明日想必一定买。况且冯子英又即刻回家亲自去求他，务必叫他来瞧瞧，等这个张先生来瞧了再说吧。尤氏听了心中甚喜，应说道：“后日是太爷的寿日，到底怎么办？”贾珍说道：“我方才到太爷那里去请安，兼请太爷来家受一受一家子的礼。”太爷一说道：“我是清静惯了的，我不愿意往你们那是非场中去闹去。你们必定说是我的生日，更叫我去受众人接头。莫过你把我从前住的阴质文给我令人好好的写出来刻了，比叫我无故受众人的头还强百倍呢。倘或后日这两日一家子要来，你就在家里好好的款待他们就是了，也不必给我送什么东西来，连你后日也不必来。你要心中不安，你今日就给我磕了头去。倘或后日你要来，又跟随多少人来闹我，我必和你不依。”如此说了又说，后日我是再不敢去了的，且叫来生来，吩咐他预备两日的宴席。尤氏因叫人叫了贾蓉来，吩咐来生照旧例预备两日的宴席，要丰丰富富的。你再亲自到西府里去请老太太、大太太、二太太和你连二婶子来逛逛。你父亲今日又听见一个好大夫，也已打发人请去了，想必明日必来。你可将他这些日子的病症细细的告诉他。贾蓉一一的答应着出去了，正遇着方才去冯子英家请那先生的小子回来了，应回道：“奴才方到了冯大爷家，拿了老爷的名帖请那先生去。那先生说道，方才这里大爷也向我说了，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课才回到家，此时精神实在不能支持，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。他说等调息一夜，明日务必到府。他又说他医学浅薄，本不敢当此重荐，因我们冯大爷和府上的大人既已如此说了，又不得不去，你先替我回明大人就是了。大人的名帖实不敢当，仍叫奴才拿回来了，哥儿替奴才回一声吧。”贾蓉转身复进去，回了贾珍尤氏的话，方出来叫了来生来，吩咐他预备两日的宴席的话。来生听毕，自去照例料理，不在话下。且说次日午间，人回道：“请的那张先生来了。”贾珍遂沿入大厅坐下，茶毕，方开言道：“昨承冯大爷示之，老先生人品学问，又兼深通医学，小弟不胜清仰之志。”张先生道：“万圣粗鄙下士，本知见浅陋， 左应逢大爷逝世，大人家弟谦恭下士，又成呼唤，不敢奉命，但毫无实学，倍增严汗。贾珍道：“先生何必过谦？就请先生进去看看儿父，仰仗高明，亦是下怀。”于是贾蓉同了进去。到了贾蓉居室，见了秦氏，向贾蓉说道：“这就是尊夫人吗？”贾蓉道：“正是，请先生坐下，让我把贱内的病说一说，再看脉如何。”那先生道：“依小弟的意思，竟先看过脉再说的为是。我是初造尊府的，本也不晓得什么，但是我们冯大爷务必叫小弟过来看看，小弟所以不得不来。如今看了脉息，看小弟说的是不是，再将这些日子的病史讲一讲，大家斟酌一个方儿，可用不可用，那时大爷再定夺。”贾蓉道：“先生实在高明，如今恨相见之晚，就请先生看一看脉息，可治不可治，以便使家父母放心。”于是家下媳妇们捧过大银枕来，一面给秦氏拉着袖口露出脉来，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，调息了治数，凝神细诊了有半刻的功夫，方换过左手，亦复如是，诊毕脉息，说道：“我们外边坐吧。”贾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间房里床上坐下，一个婆子端了茶来。贾蓉道：“先生请茶。”于是陪先生吃了茶，遂问道：“先生看这脉息还治得治不得？”先生道：“看得尊夫人这脉息，左寸沉数，左关沉浮，右寸细而无力，右关虚而无神。其左寸沉数者，乃心气虚而生火，左关沉浮者，乃肝加气滞血亏，右寸细而无力者，乃肺经气愤太虚，右关虚而无神者，乃脾土被肝木克制，心气虚而生火者，应现经期不调，夜间不寐，肝加血亏气滞者，必然肋下疼胀，月性过期，心中发热，肺经气愤太虚者，头目不时眩晕，阴卯间必然血汗，如坐舟中，脾土被肝木克制者，必然不思饮食，精神倦怠，四肢酸软。据我看这脉息，应当有这些症候才对，或以这个脉为喜脉，则小弟不敢从其交也。”旁边一个贴身服侍的婆子道：“何尝不是这样呢？真正先生说的如神，倒不用我们告诉了。如今我们家现有好几位太医老爷瞧着呢，都不能的当真切的这么说。有一位说是喜，有一位说是病，这位说不相干，那位说怕冬至，总没个准话。求老爷明白指示指示。”那先生笑道：“大奶奶这个症候可是那众位耽搁了，要在初次行经的日期就用药治起来，不但断无今日之患，而且此时已痊愈了。如今既是把病耽误到这个地位，也是因有此灾。以我看来，这病尚有三分治得，吃了我的药看，若是夜里睡得着觉，那时又添了二分拿手了。据我看这脉息，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、聪明不过的人，聪明忒过， 则不如意事常有，不如意事常有，则思虑太过。此病是忧虑伤脾，肝木忒旺，精血所以不能按时而治。大奶奶从前的行经的日子问一问，断不是常缩，必是常长的，是不是？这婆子答道：可不是，从没有缩过，或是长两三日，以至十日都长过。先生听了道：妙啊，这就是病源嘛。从前若能够以养心调经之药服之，何至于此？这如今明显出一个水亏木旺的症候来，待用药看看。于是写了方子递与贾蓉，上面写的是：益气养荣，补脾和肝汤。人参二钱，白术二钱，土炒云苓三钱，熟地四钱，龟参二钱，九洗白芍二钱，炒川穹前半，黄芪三钱，香附米二钱，制醋柴胡八分，淮山药二钱，炒真阿胶二钱，蛤蜊粉炒锁盐糊前半，酒炒炙甘草八分，饮用健莲子七粒，去腥红枣二枚。贾蓉看了说：高明得很，还要请教先生，这病与性命终究有防无防。先生笑道：大爷是最高明的人，人病到这个地位，非一朝一夕的症候，吃了这药也要看医缘了。依小弟来看，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，总是过了春分就渴望痊愈了。贾蓉也是个聪明人，也不往下细问了。于是贾蓉送了先生去了，方将这方子并脉案都给贾珍看了，说的话也都回了贾珍并尤氏了。尤氏向贾珍说道：从来大夫不像他说的这么痛快，想必用的药也不错。贾珍道：人家原不是混饭吃酒罐行医的人，因为冯子英我们好，他好容易求了他来，既有这个人，媳妇的病或者就能好了。他那方子上有人参，就用前日买的那已经好的吧。贾蓉听毕话，方出来叫人打药去煎给秦氏吃，不知秦氏服了此药病势如何，下回分解。